言，还要我杀人不眨眼，祝我从此幸福，还祝我枯萎不渡，为我撩人，还为我创谋是神，图我青春，还图我眼波销魂，与我私奔，还与我作福而争，夸我含苞待放，还夸我欲盖弥彰。 想

can't smile the way you used to when I saw you a long time ago.

转了生活，长得不可大的城市和失无所失的爱情，你听碎了所有人间喜剧，你只微笑一言不发，就像五十年后的那次四目相对啊，飞的眼睛，那是没有离别的风景，忘掉名字吧，我给你一个家， 青春斑斓的黄昏。

去无常的孤单，也茫然，还好有勇敢，看星空梦幻般流转，怎么能袖手旁

长发一涟漪，一白不沾湿巾，和同尘干白长舟渡孤西，屋檐洒雨滴，炊烟袅袅起，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， 有一天要离开家，看他背影。

沉默。 smile is every note, every hope for you and me. Every time love goes away, I will sing to make it stay. Every smile is every note, every hope will set me free. Every smile I 如果能够停止在这一刻，我愿意。